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秀，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一对夫妻的对话哈。老公呢正在看足球比赛，因为最近这个足球比赛真的挺火的是吧，老婆就在旁边，因为他一天到晚看，一天到晚看，而且还熬夜看。老婆就说，足球比赛还是我，你选一个。丈夫说，你别着急，你给我90分钟，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班科学生时代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收回，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忽悠，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记住，记载着你的好，想想你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 当流失的好空流流向无尽夜色里，当经过的路牌都变成回忆，曾经我们像孤岛漂浮喧闹的城市，没有坐标不断擦拭无法靠近， 在地下铁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 心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穿越时间，或者像是平原，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 送！六月七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 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心，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周星驰的新迷们又出现了啊！末日装碟留言说，《大话西游》的电影我去院里补了票了，还回去了，没有哪一个瞬间是我觉得演技爆棚的，从头到尾我全都记得，每一个从头到尾都是演技爆棚的。Bruce Gunn呢是分享了这个说其中一个台词啊，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臭跑龙套的，这是喜剧之王当中的一句台词哈。另外还有一句说是，导演，我觉得我刚刚倒下的姿势不够纠结，缺乏一点点内涵，无法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请允许我再来一次，我会拿出我100%的状态，直接争取做到深刻而不深沉，平淡而不平庸，演好这句死尸。台词真棒啊。罗子根说，当梦想凋零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记得周星驰的那句台词，其实我是一名演员。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字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只等花烂删除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 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上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至少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那处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回头就到那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天狗之徒，麦克风路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我们都知道小孩是不能够喝酒的哈，因为会影响他的大脑发育，影响他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就更不能喝酒了。但是呢，坊间一直流传说是你喝少量的那种安全量之间的酒应该对孩子没有智力方面的影响。但是呢，最近有一个研究是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小儿科期刊上面的最新研究哈，说是如果孕妇饮酒会影响婴儿的颜值。怎么说呢，他们是研究了415个婴儿的脸部的照片哈，然后发现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喝酒的话，或者是在怀孕之前也喝酒的话，不一定会导致他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智力会有缺陷，但是可以改变这个孩子的容貌。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看了这个最新的关于孕妇喝酒会改变孩子容貌的研究之后呢，因为本身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女同事也是怀孕了，我们看完这个研究，看了看她老公以及她自己，考虑她自己本人的脸之后，我们都劝她，你要不要喝一点，就当微整形嘛。好，也是要提醒电波那头的孕妇们哈，这个怀孕期间其实是不存在什么饮酒安全期啊，或者是什么类型的酒会没有害，其实都是一样有害的。这个研究当中是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喝酒的话会影响孩子的容貌，其中两个方面是孩子的鼻子会变短，另外呢会有上翻的情况，所以怀孕期间一定不要喝酒哦。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不满的爱情，想你离别的勇气，一直在惊喜，但却从来不会被我听。 舍不得给你的爱一直很暖心，来交换你无比的欢喜，给你失散和难得原因，我却始终不能不信你，给你的爱一直很暖心，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自己爱的是自己，却发现了你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夜夜夜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思念，每夜每天对家思念。别人注意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吉隆吉隆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吉隆吉隆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吉隆吉隆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吉隆吉隆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吉隆吉隆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吉隆吉隆你擦亮眼。 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我就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全是拒绝我们的认真。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觉吗？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时光总是短暂，心里藏着遗憾，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我知道认识你、爱上你、了解你、看穿你并不简单，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游戏时常在梦中有你作伴，很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直到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即使不甘，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去换这时钟，不以回答，我只好再爱一人。

仍燃烧在我的天空，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如何能摆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 我们亚洲人出去旅行哈，很多都喜欢拍照，特别是像日本的我们的啊、嗯、但是呢最近在这个瑞士，他们有一个欧洲最美的山村之一，叫做贝尔金村，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上啊。他们当地的村委会得到了市长的批准，开发了一条新的法规。这条法规是什么呢？禁止游客进行拍照。当然很多游客都问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我们拍照啊，这又不是博物馆，拍一下就会损伤的。那当地的村长就解释了，说我们这么美丽的家园，我们这欧洲最美的山村多美啊，你们拍了照上传到微信微博上之后，别人看到了又来不了，他们多伤心多嫉妒多郁闷呐、啊、所以你们不准拍。那为了表示他们这项法规是认真的啊，他们本身的这个官方脸书和推特上的旅游官方微信上的这些关于他们村子里美丽的照片都给撤下来了，而且这个计划啊，如果到他们村子里头去旅行的发现拍照了，他们会罚款5欧元。但是我真心觉得啊，作为我如果是游客，你说我去旅游了还不给拍照，不给拍照就没有照片发朋友圈，那不发朋友圈我去了跟没去有什么区别啊？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心真的受伤。

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但追上太空慢跑，我需要你坐牢。渴望的小人儿收到请回答， 当我遇上你留言说我这名字呢就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另外我还有一个网名叫做暗里着迷，这也是一个歌名。你是不是 KTV 里的那个大着话筒不拿开的人？ 有最后要珍惜自己，一点欢呼思想永远扎我心，舒服最暖，冒出戏最轻，一滴欢呼思想永远只哼着。你冬季的天

誓言，比你讲谎言加细致，昨天坚信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坚毅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遍，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想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错误，给不了你的爱的勋章，要不到我的苦自下千行，梦自怨自导，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想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 菲尔留言说，我的微信名呢本来叫做菲尔，就是 F-A-Y-E 啊，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菲字，但是呢后来我这个英文名啊老是被别人乱念，所以我就直接改成了菲尔，就是汉字菲尔哈。我都能想象得到他那个英文名别人怎么念，因为菲尔是吧。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你能连忙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